欢迎收听有声小说《地球上线》，晋江文学城墨尘欢原著，光和积木配音演员赵成晨、露西演播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 第269集，黑猫碧绿色的眼睛仿佛水洗一般，浸着水光，好像气得快哭了。正在此时，黑塔清脆的铜声响起， 叮咚，第三轮游戏结束，恭喜玩家找到薛定谔，顺利通关主线任务薛定谔的捉迷藏游戏。 一扇小小的房门外，五个玩家弯着腰看着门里的小黑猫，小黑猫端坐在地上，又气又恼。黑塔的提示声落下，格雷亚想了想，打破沉寂，笑着说， 吵到你了哟，伟大的薛定谔阁下。 谁料下一秒，一道尖锐软糯的声音咆哮道， 混蛋，你还在等什么，上啊。 话音落地，众人全部愣住。与此同时，一道黑色的影子嗖的一声破开空气，刺向站在楼梯最上方的唐默。唐默反应极快地侧身避开，可这黑影转了个弯，在唐默的脸上划出一道口子，鲜血瞬间流了下来。半个月前，被大火烧成一片焦黑的精灵大草原，铺满视野的焦黑色大地蔓延到地平线，即使过了一天，大火烧成的烟味也没有一丝减弱。许多小动物从干燥的土壤里爬出来，一边苦命地抱怨哭泣，一边默默地收拾自己被烧成黑炭的家园。忽然，一只长兔耳的耳朵竖起，一只黑毛地鼠站直身体，鼻子动了动。下一秒，两只黑塔动物脸色大变，埋头开始刨地。他们几下就刨出一条地道，逃也似的钻进土里。过了几秒，其他小动物也发现了异常，他们惊恐地瞪大眼，拔腿就跑。此时此刻，遥远的地平线上，一个小小的黑点缓慢地走近。那是一辆奢华至极的南瓜马车，穿着蓝色长裙的王小田坐在马车的一边，他仿佛被人逗笑了，捂着嘴巴，笑个不停。这辆马车晃晃悠悠地开到了一片绿油油的草地附近，在这种被烧成黑炭的大草原上，居然还有一块十米直径的圆形草地，实在令人惊奇。王小田睁大眼睛，好奇地趴在窗边。 哦，那是什么？ 马车的另一边，坐着一个身穿深红色礼服的金发男人。听到王小田的话，他转过头，看了一眼那片古怪的圆形草坪。下一秒，他优雅地勾起唇角，短杖在地上轻轻敲击，好听的声音滴滴响起。 My lady， 这就是我搭你可爱的马车的目的。王小田甜甜地笑了一声，故意说， 伟大的阁下，难道您不是为了我而来？我好伤心啊。 俊秀苍白的金发男人摘下礼帽，朝王小田行了一个绅士礼。他打开南瓜马车的车门，靴子踏在焦土上，发出嘎吱嘎吱的声音。他一步步走到十米外，弯腰从地上拿起两只脏脏的靴子。谁也没想到，这个英俊优雅的男人居然将靴子凑到鼻前，变态地嗅了一下。更奇怪的是，看到他的动作，王小田居然没觉得不对，反而也舔了舔两颗小虎牙，露出贪婪的神情。灿烂的阳光下，格雷亚回过身，朝马车里的王小田笑道， 麦雷迪，这个让人憎恶的味道真是令我无法忘记。 黑色的短杖瞬间逼到眼前，唐默立即跳跃避开，短杖从空中转了一圈，回到金发混血儿的手中。格雷亚接住短杖，哒的一声敲在地上。他左手按住礼帽，宽大的帽檐遮住上半张脸，露出一张似笑非笑的嘴唇。惊变太过突然， 赵小飞和李妙妙都没反应过来，格雷亚低低地笑了一声， 咦，好像被发现了呢。 下一秒，他嗖的一声窜出去，顷刻间便到了唐默的面前，蓝色的双眼直勾勾地盯着唐默，两人距离极近，哪怕唐默早有准备，也猝不及防地被短杖一击敲中膝盖，他被击退三步，踉跄地一手撑地。另一边，傅文铎目光一冷，直接攻了上来。谁也没想到，在唐默和傅文铎的二人围攻下，格雷亚居然还是游刃有余。他身穿深红色礼服，宛若一条灵活的鱼，游动在唐默二人的攻击中。傅文铎右腿一扫，逼得格雷亚后跃几步。唐默趁机从手腕中取出大火柴，怒喝一声，摩擦地面点燃火焰，砸向格雷亚的脑袋。一道清脆的撞击声，黑色短杖被举起，挡住了这根巨大的火柴。这场面看上去有些滑稽，格雷亚拿着的短杖又细又短，唐默使尽全力将粗壮的大火柴砸上去，短杖竟然纹丝不动，接得极稳。然而唐默的目的已经达到，他眯起双眼，看到大火柴上的火焰触碰到格雷亚的短杖。就在火焰即将点燃短杖的时候，唐默倏地愣住，惊愕道，没点燃。一道笑声响起， 马赛克的大火柴确实是个好东西，只要被其点燃，因果律作用一定会被燃烧殆尽。 唐默的脸色刷得冷了下来，格雷亚收回短杖，重重地敲在地上，抬头说， 麦雷迪，马赛克这个小姑娘的火柴很不错，烤起大火鸡来真是美味极了，但是它的前提是被点燃，只要不被它点燃。 声音拉长，说出话的瞬间，格雷亚再次攻了上去。 他就是个废物。 唐默啪嗒一声打开小阳伞挡住这一击，整个人被击飞。格雷亚的笑声在钢铁堡垒中回荡，他每一击看似缓慢，举止优雅，可从唐默傅文铎的表情来看，每一击都恐怖至极。唐默借力跳跃到楼梯中央的平台，他终于有时间喘气，他神色严峻，转头与傅文铎对视一眼，两人达成共识，格雷亚·塞克斯恐怕是他们迄今为止遇到过的最危险的黑塔怪物。是不是人类，他是黑塔怪物。狭窄的钢铁堡垒内，薛定谔和他的猫一直躲在楼梯的小房间里，唐默·傅文铎与格雷亚交手，李妙妙和赵小飞居然没有躲开，不是因为他们不想躲开或者想帮忙，而是因为那股恐怖的气压沉沉地砸在他们的肩上，豆我大的汗珠从他们的额头上滚落，两人竟然连逃跑的勇气都没法迈开脚。黑色短杖刺入钢铁墙壁，格雷亚用力一勾，墙壁被划出一道巨大的豁口，傅文铎借机刺向格雷亚的左臂，深红色的礼服被划开，格雷亚的手臂上一丝鲜血渗出，格雷亚微微一愣，好奇地看向傅文铎变化成黑色武器的手臂，他笑了一声，正要开口，一道惨叫声突然响起。 混蛋格雷亚，你报仇就报仇，弄坏我的堡垒干什么？ 格雷亚拔出短杖，转头看向小黑猫。 薛定谔阁下，是你的城堡太小了，我施展不开，如果它能再大一点，或许我早就抓到那个可爱的小朋友了。 小黑猫炸毛说， 你这个混蛋，跑到我的堡垒里胡作非为就算了，居然还怪我。 没有我，他们依旧能找到你，我可什么都没说，反而是你，尊敬的薛定谔阁下，你的演技真是我见过最烂的，比狼外婆还要烂一万倍。 你 漆黑的走廊里，两个女玩家脸色煞白，嘴唇止不住的颤抖，看着格雷亚和薛定谔吵架的模样，赵小飞就是再蠢也看出来了，格雷亚根本不是玩家，他是黑塔怪物。他疯狂地思考，这个人到底是谁，为什么他只是普普通通地参加自己的黑塔二层攻塔游戏，会遇到这么多恐怖的怪物，黑塔二层不该这么难，除非。赵小飞猛地扭头看向唐默和傅文铎，唐默擦了擦唇边的血，趁格雷亚说话的时候，他拿出矿泉水浇在伤口上。赵小飞猜到的事情，唐默早已猜到，格雷亚是为了他们而来，或者说是为了他而来。 格雷亚仿佛在戏弄他们，他的实力已经强大到唐默和傅文铎联手也没法从他的手中讨到好处，可他却从来不着急，他给唐默、傅文铎喘息的机会，自顾自地和薛定谔拌嘴。当李妙妙想要走过去帮唐默二人疗伤时，却有一把短杖破空而来，刺入李妙妙面前的墙壁里。李妙妙吞了口口水，不敢动弹。薛定谔怒吼道： 混蛋格雷亚，你再弄坏我的墙壁，我就把你那个破烂马戏团偷税漏税的事情报告给国王。 格雷亚无辜地眨眨眼，小声嘀咕， 说得我好像怕他一样。 话音落下，格雷亚抬手收回短杖，低头看向楼梯下方的唐默二人，定定地看了片刻，他勾起唇角： 两位 lady 什么时候发现的？ 唐默抿起嘴唇，片刻后格雷亚笑了，他转头看向李妙妙： 你们人类的直觉。 他记得李妙妙曾经说过的话，明明和之前一样的笑容，此刻的李妙妙却身体僵直，连一个字都说不出口。薛定谔舔了舔爪子，没好气地说： 是黑塔做出的平衡，这样让你完美融入到这些无耻的人类的团体中，对他们太不公平了。 是的，从这一开始，当玩家们看到格雷亚时，心中就涌起一种奇怪的格格不入感。这种感觉除了对方特殊的造型打扮和言谈举止，还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迥异感，这是黑塔给玩家的便利。唐默不知道格雷亚是怎么让黑塔将他混进玩家群体里，一起参加攻塔游戏，但是格雷亚就是与众不同。然而这不是格雷亚想要的答案，他短杖一抬指向唐默： 他不是因为黑塔。 薛定谔一怔： 啊，不是黑塔动的手脚？ 中年管家也配合地抬起脑袋： 喵。 赵小飞瞳孔剧烈颤抖着，他就站在格雷亚的身后，离他极近，他的心里疯狂地涌现出一个问题，他迫切地想知道这个可怕的地底人到底是谁，他为什么会在这里，他到底想做什么。可是他的喉咙被堵住了，根本开不了口。 一个合格的绅士会回答淑女的所有问题。 格雷亚摘下礼帽，转身对赵小飞眨了眨眼，他发现了赵小飞的问题： 麦雷迪，你在想我是谁？ 赵小飞嘴唇张了张，没有声音。 叮咚，有声小说《地球上线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